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很有趣的一首作品，水手怕水。11点0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带着这样轻松的心情，让我们一起踏上旅程。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其实跟某一部影片有关。从上周五的时候开始，很多朋友呢已经陆续的走进影院，开始去看一部电影大片儿，武打功夫非常的厉害，好像直升机镜头包括这个跳伞的镜头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是的，就是碟中谍六。在查理大桥夜游，在西塘古镇跑酷，在哈利法塔当蜘蛛侠，在维也纳歌剧院一跃而下等等啊，阿汤哥可以说已经当了22年的全球导游了。碟中谍六全面瓦解现在是已经开始正式的上映了，我们这一次又去到了哪里，可以跟随影片当中好好的去看一看。还记不记得影片一开始的时候，阿汤哥饰演的传奇特工 Hunt 背着一只降落伞依旧是失控的啊，从飞机上谈笑风生的跳出，然后坠落在了一座硕大建筑的屋顶上。这个硕大的建筑屋顶内上，很多人啧啧称奇，说非常非常的漂亮。而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往的第一站，法国巴黎。而来到巴黎之后，听到法语对话那是必不可少的。 le temps de me recevoir et ne pas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很多人说男生说法语的时候声音腔调非常好听。 也许我会再遇见你，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爽朗一如往昔。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说到法语，大家都会说的两句，一句是你好 Bonjour， 另外一句呢就是这个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呢翻译过来叫做这就是生活。法国人非常爱说这样的一句话，当心情好的时候可以说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很开心的一种状态。当觉得今天心情状态不太好，或者说自己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委屈或者是稍微有一种变调的方式说 C'est la vie，像是一种无奈的诉说，这就是生活。在这首作品当中，梁静茹表达的似乎是在爱情当中受到些许的情感上的变化，然后即便看着眼前的塞纳河的水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可是感觉都是新的眼泪。 爱情当中如果受了那么一丝丝的影响，觉得不在状态，觉得工作也是有一点点的烦恼的话，这个时候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到了《碟中谍六》影片一开始的时候，阿汤哥饰演的 Ethan Hunt 从飞机上谈笑风生的跳出之后，落到了一座硕大建筑的屋顶上。这个令人啧啧称奇的屋顶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大皇宫了。这座学院派风格的穹顶重达 8.5 吨，下面笼罩的就是为1900年巴黎世博会而建造的巴黎大皇宫。名字听起来感觉非常的深奥，非常的霸气啊。可是大皇宫建造之初的目的就只是低调的当一座博物馆。还没有成名时期的塞尚、达利以及雷诺阿等人都曾经在这里展出过自己的早期作品。当然了，如今这座近百年的建筑，国家美术馆可以说每年依然会有3到4个月的时间会展出刚才我们所说的雷诺阿、夏加尔等人的画作。具体的展览时间大家可以在这个官网上都可以查询得到。来到大皇宫当中，看到很多的这个展览的时候，你的内心好像即便不太懂，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整个人变得不一样了。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当中的状态切换到，哎，我懂很多的样子。有趣的作品来自于花花华晨宇的表达，智商250。哎，有的时候智商250一点也是挺快乐的一件事儿。 看世界太平庸，我才倒霉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叫自己，只是别说跟我你连我自己都不信。如果重来的话，命空的电视给你每场一击，这里的精神是可惜啊 body 啊，谁在等着你的压力都在瞬息也随意面积，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断对碰到了第一，那想沉迷不住1987追一份情，你没脾气啊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才倒霉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不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星座会放弃，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天学不会弹琴，上当只剩大环境，独行数遍上去几笔客气，加点身体下上物理 a body 啊，我这造型扮演摆不住帅气，挂也挂不好听，谁说不挂神经，打错转位不见魅力，我把这可爱的杀气，当你降低防备力，不小心去只有你赢得彻底 a body。看世界太平庸，我才倒霉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于是不寂寞的色彩也有突然爆表，穿上愚蠢的心情，我没想多拼命，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娱乐精，我的交情不是你没关系，还尽量闭着那眼睛 I'm body、啊、或许人类普通情绪感染的你非该迷失主意，可我都坚持最简单的才是有力的回击，打算因为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少精美游戏有个沉默的你 I'm body。 看世界在平庸，我才倒霉朋友，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 戏剧张力很强的智商250来自于华晨宇编曲并演唱。这首歌曲呢非常的丰富，分了三段哈。 A 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感受到这个 某一个游戏当中主角他大概的一个状态，并且呢是华晨宇有意的唱出了游戏人物电子声音变速这样的一种唱法。而到了 B 段的部分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淘气，那种跳跃以及朗朗上口的律动以及加速带来的那种速度感和趣味感呢，会让人我们忍不住的一起跟着他摇头晃脑。我最喜欢的是间奏以及 C 段出来的那种采用了行进式的小军鼓演奏的一仗队式的奏章，仪式感的大合唱也是把整首歌推向了一个高潮。来到大皇宫，爱就爱吧， 哪来的那么多尴尬，别把时间都浪费了。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吧，心底里 许茹芸和火星电台合作的这首新歌《爱就爱吧》真的很讨巧啊，无论是一开始出现的我们能听到的彝族这样的和声，还是紧接出现的许茹芸非常漂亮的声线，又或者是这首歌简单但是又觉得非常舒服自在的编曲，都很容易的进入到你的耳朵，进入到你的内心当中去。爱就爱吧这首歌曲当中呢，洋溢着一种天然的坦率和热烈，可以说是一首非常适合夏天的歌曲了。电子配器使用的是一种简单清新的感觉，再加上流窜过自由而潇洒的吉他声呢，就好像北京今天的阳光一样，感觉有些刺眼，但同时你又会觉得很舒服。 据说一听到这首《爱就爱吧》的 demo 的时候呢，许茹芸就立刻喜欢上了这首歌曲。虽然许茹芸和火星电台彼此都是第一次的合作啊，但是他们据说合作起来非常的投缘。黄少峰屡次在录音的时候呢，一边陶醉地享受许茹芸动人的歌声，一边也是顽皮地大喊咱们明天就发行，彼此都迫不及待地要把《爱就爱吧》呈现给各位。继续啊，来到法国旅行，法式相送，哎，那种调调当然少不了，最好旋律也是你熟悉的，听听这首。是不是很熟悉？旅行的意义，法语版。不同的语言营造出来的画面和那种感觉好像也有些许的不同哦。陈绮贞填词版本的《旅行的意义》当中这样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熟悉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而歌曲到最后的时候是这样唱的：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唯美的作品，无论是华语版还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法语版，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着些许的差别，但是那种悠悠的伤感情绪始终都在。11:24，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把窗户打开，哎，当然如果觉得热就不要打开了啊，可以吹着小风，看着今天漂亮的北京，感受一下蓝色的窗外。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作家纳多新长篇小说《19年间谋杀小婿》日前正式面世，这是他前些六年创作的小说。以严密的逻辑、娴熟的叙事技巧，构造了一个迷宫般的悬疑世界，讲述了一段横跨19年关于13位医学院大学生的成长与救赎的故事。2017年小说在酝酿构思六年之后终于完成。纳多说，整部小说的写作时间是我此前任何一部小说的10倍以上。在这六年间，我转身去展开了另一段人生，否则我写不出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人物。继续来关注，近日梨园艺韵北京民间工艺美术专题展在中华世纪坛亮相，40多个民间艺术门类的240余件展品，展现出民间工艺美术与梨园艺术并蒂情深的缘分。戏曲是民间美术的主要表现内容之一，民间美术家就是要把戏曲舞台上的动态的稍纵即逝的美定格成永恒，让人们可以多角度了解其美。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彩塑京剧脸谱的代表性传承人杨玉栋说，戏曲和民间美术从不同角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同并蒂莲共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空气当中都充满了粉色的泡泡，很有爱哟。 像花期开到土里，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沉默的空气下起大雨，提醒我的唱不完的情歌散落风里，说不出的秘密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心里不停的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曾远离。唱不完的情歌散落风里，说不出的秘密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 玻璃，看似很美丽，却无法触及。也许擦肩而过的你，只留下一道痕迹在我生命。 这版《爱如空气》来自于韦礼安的演绎。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影片《碟中谍六》，然后去影片当中的一些漂亮的景色的地方。虽然影片整体感觉是非常激烈、非常紧张的情绪，但是你会发现，无论是身处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首先去往的巴黎，还是之后会去往的伦敦以及等等很多地方，会发现景色还是非常的漂亮的。所以本周节目当中，让我们慢慢的去旅行。前面去的影片一开始，阿汤哥从这个飞机上跳下来，坠落在一个硕大建筑的屋顶上，还记得吗？这个巨大的穹顶呢，整个穹顶重达8.5吨，是巴黎大皇宫。而在巴黎大皇宫的一场恶战当中脱身而出，刚刚还和阿汤哥一起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戏谑的斗争的好搭档，由超人亨利卡维尔饰演的 August Walker 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露出了自己反派的真实面目。而他露出真实面目的这个场地，如果你有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夕阳啊，包括这个穹顶都很漂亮。在洒满夕阳余晖的德洛卡德罗广场上，沃克向上司伪造了伊森是叛徒的证据。而德洛卡德罗广场本身呢，也是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感觉歌剧气氛起来，想象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就在德洛卡德罗广场上，听着这样的音乐，你我都是汉子。 你是否以为观众看着他们有勇没勇？你是否以为观众看着他们有种没种？有人在黄金年龄创业中高潮中，有人在褪去岁月的道中低调中，有人在患得患失求学中尝试中，哪一位才是英雄？也许这些人们的过程不同，目标相同，也许我们就在其中，也许都分别不大，心情不同，天下大同，也许他们只是儿童。一闪一闪小小星星，晃动星光的朦胧，星光朦胧，千山万水正好装饰你的梦，你的眼睛正好装饰你的星球上的洞，成千上万黑色眼珠正在交互的转动。车站寻找中荒废中，有人在人行道上前进中迷晕中，有人在厨房中央忙碌中烧菜中，有人在水房边缘吵骂中冲突中， 你看人家的时候跟看自己有何不同，有时候会不会心疼，也许这些人们的过程不同，目标相同，也许我们就在其中，也许都分别不大，心情不同，天下大同，也许他们只是爱。 周杰伦作曲，林夕填词，而由莫文蔚演唱的《天下大同》。这首歌曲的曲调当中呢，凯润曾经坦言过说很难唱，一方面是曲式变化比较丰富，另一方面呢是歌词很长很难背，据说他在演唱会的时候经常都会觉得这是一道坎儿啊。录音的时候呢，唱每一句歌词前都会深深的吸一口气，不然真的很难唱完一整句很长的歌词。天下大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跟随阿林一舞钟情。 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以下是 Choice One， My My My。 Shine on, diamond, to make me wait another day. Cause passion, thi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Let's stop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op, my baby. Oh my, my, my.Buzz cut, I've got my tongue between your teeth. slow, no, don't go fast. You're lucky just as much as me.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Let's stop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op, my baby. Oh my, my, my. Tracy Wang 全新专辑当中的 My My My， 据说这首歌曲呢是女生听完以后会很开心的一首作品，因为全程都在大喊买买买。好吧，不论真的可以买还是假的可以买，想象当中一下也是觉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吧。11:48，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刚才我们去到的是德洛卡德罗广场，还记得在这个广场当中，《碟中谍六》影片当中，超人的饰演者亨利卡维尔饰演的 August Walker 就像上司伪造了 Ethan 是叛徒这样的证据。而真正的到了这个广场，你会发现广场旁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去好好的转一转，比如说人类博物馆、海军博物馆以及法国电影博物馆等等，是依次排列的，共同组成了线条非常优美的夏乐宫。还有一点呢，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里啊也是观赏埃菲尔铁塔的最佳地点之一。就像我们此刻要听到的这首 Magical Show 一样，感觉充满了魔力。白天是一种美，想逛博物馆，想要小资的慢慢的体会巴黎的美，完全可以满足。而到了夜晚，看埃菲尔铁塔最好的一个观景地，拍照仅仅是看着，一切都是那么的 magic。 Magic Show， 春春李宇春。 灯光开始扫射，音乐负责轰隆，谁的声音蠢蠢欲动，高手飞花小说，看谁唱着风头，今晚我要打开脑洞，管他什么明天的派对呢，当下先来一场哈，燃到最燃烧吧，内心深处不安分的怀着火。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掏出鲜红，骨头充满火种，挑衅我的人别想走。站桩卷起袖口，准备震耳欲聋，今晚我要踩烂节奏。不管他什么明天的派对呢，